Chinese Operator。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坐在酒吧当中闲聊听歌的人，肯定会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演唱者叫沙代 Zaid， 曾于80年代初期在圣马丁艺术学校的求学期间组成了生平的第一个乐团，并尝试填词谱曲。而刚听过的 Smooth Operator 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在1984年他推出的处女作 Diamond Life 钻石生活当中收录了这首作品。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泉和陈慧琳演唱的《爱是有故事的旅行》。是有故事的旅行，李泉、陈慧琳收录在2046专辑当中。我们听到很多李泉创作的作品啊，都有非常大的这个融合音乐的感觉啊，他会把古典啊、爵士啊，统统的放入到他的流行歌曲当中。这和他小的时候的一些成长的教育背景有关。他在4岁的时候学习钢琴，后来又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啊，所以我们会听到非常浓的这种书卷啊。

北京晚报消息，第五届北京农业嘉年华新闻发布会28号在草莓博览园举行，太空植物、丝路花卉等180个创意景观、210项互动体验、680种农业特产将带领市民享受农业与科技的完美融合。本届北京农业嘉年华将把草莓博览园设为主会场，同时首次设延寿、乐多港2个分会场，还将在往届三馆两园一带一谷基础上全力打造以京藏高速为主轴的京北黄金旅游线。据悉，本届农业嘉年华3月11号至5月7号举行，届时将有近300家国内外企业参与其中。此外，园区每天开放时间为9点至17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消息，近日大兴公路分局组织召开了黄渠路、魏永路、采新路、赵安路4条公路大修预防性养护工程招标会，标志着大兴公路分局2017年度公路工程建设的全面开始。本次大修涉及的路段有王立庄村南至魏石路匝道、新旧黄渠路交叉口至火达营村北。据悉，大兴分局2017年上半年4个重点建设工程总投资8000余万元，建设总里程30.8公里，将于3月初陆续开工建设。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夜，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折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沉默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车不如哭着自由。